表现了京剧的这样一个赋予邦联特色的一个中型舞剧的一个特点。音乐有鲜明的京剧的一个风格，特别是京剧的打击乐运用得非常出色，引人入胜。下面请欣赏。 Thank you. 纯真爱情的对纯真爱情的憧憬，以及对光明幸福的向往。第二个曲目就是《梦玄凤》，是选自舞剧《玄凤》，作曲杜明星，于1997年首演。作品描述了火凤凰，就是凤凰涅槃的故事精神。第三个节目是虞美人选曲，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。今天晚上给大家演奏4段：第一段佛晓，第二段水草，第三段山谷，最后一段婚礼场面。下面请欣赏下半场这三首曲。 Thank you. 商量是否能够恢复1964年的老版本。由于种种原因，只是恢复了其中的一小部分。这就是编导之一的蒋古贵女士，她坚持20年的桐花上场以后的音乐一定要用老版本。所以今天演的这4段，其中的第一段就是这个。今天演的这个4段，第一段就是20段超练，第二段就是老版本的桐花参军。这个是在蒋古贵女士坚持下一定要恢复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那个乐队的编制是不一样的。70年的版本呢是一个铜管那个缩减的编制，而这个桐花参军这个版本呢是一个完整的双管编制。第三段呢就是快乐的女战士，就大家演奏的第4段就是过程排山堂乘胜追击，现在请听。 Thank you. 望多高过 里，希儿啊希儿啊，我的命恩赐，父女俩死也不能离。老天丹砂独根草，大水金岩独木桥，我一生只有这一个女儿，离开了喜儿，我活不了。 是你们逼着我写的呀，卖身的文书被风刮，大雪飘，我哪里走哪里 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